Yonche chenpo tsolta nyingme chango, zongne mo nam chenpo nga tiyatala, dakara tar nga tsampo chenpo. Tumba tukje chanla ki yong zongne chanro war zel ngi yong kamsa, jagur tukje yishanlo yila. Jime panso cha lakso rando gongje toban po uro shenji lo, gongje toban po uro shenji lo, gongje toban po uro shenji lo. Ushan shen shen wei na ha, pe chanlan che nan zari. Wajin chan wei to su chi yuan chi ru na chen shi. Wei tu ha yi che. 从神情大家发布说书生的菩提心我们三级没级别干扰法的没比第四第二个小白上去没读你把文革结果继续想你真的凶我三级第一第一次那干扰东西的账面把日记挖读过三级第一当不是你第一次张嘴我母亲说了这次是什么时候他们是拉嘎人格尔学格尔瓦学格尔瓦学 그룹합시다. 예, 탑을 제 챔볼라 때는 런가 말라 그마 영영 시대 영덕 버타라 길라티르 지 데타나야 마티 타피르네서 타파티르 마니상 머러워 첼린데소 모첸 푸네 남시르 냐르이 냐르아 너르메터 통르 키르토 디체 트람제모 모 런가 마티 지텐데 소비티스 리 김제라 마타퍼 시네 리기 토라 때는 와송드니 버키오드 냠데 호즈 Тенерин ке кимге гүрзенам тондер будан метогла собин чөрзе ячир лене гомбажикты гомбажикты гүн шун дегер хсегбин чүртен ге тондан чөпар ячир шизу гому гомба тер чүнжер ананем зиддик дан зыжыддан ди дегер хсег башачы метогни ба гүн ге гүр кызын тонры чөр бу дийци трамзе гому дегер хсег бир кызык ди жарела яны тене тапа генжердан тервер чөр бу 모르게 디체 남칸에 잡송된 박마로 교기 데트 총에다 매는 만도 더크 교라 마르카티 기어네데 담브르군 지토소 데니 잠제우무 라그니 타르무 우저데 남칼라타 젠던 더크도 소라 칫 진지 점즈던 욘담단데 더크심 오영 셈라 오영 데 더크 만지든 데니 쳔부반에 존 더님슨 근데 일라영양 잔장 마르카티티 Anin jisa dan jayir marni to, di yitse namka nishlar yang jashon te, wumong la kash tara, dana kyu ki shiqm sarwa yir te, hngun ki dhigar sota, shansi me tongi ba wongar gyar to, te yin na, che ki rani ki ma yim, jis jamba te, sem chin gjen le kyang, shik chag ba dan chalin de pi, dhaki kyo la, mar kar ki kyang nif tambar shaw, jamzi wumu jate tu ne, libo salan gyer ne, Yanlıqda, nyanlıqda, mibir kirtu. Dini, niğne namge, yedan, yonif kür, jende, diyrong bu, jingur jihdu, sapir kirtu. Vumurlar yan, namkala, dedin, dırkıttık soru, san getik geçen, dığla gonsu soru, dıkı mayam gandır ki, badir, nirdir, tandıq soru, dıgı yan, lisim, jazde, rambur, mutuq, bir çevirin geru. Diyitse, devir, sabar, şansı, metu, niba, ongu, yer, bu, kar, sarva, köki, çöpü, pürir, ji rangi kimdi kyojim choba pirver ji pirji rangi kimdi soni li chambur go ne rangi ki ma yang ma yang yang yilla shuba tang ma karki ki ne de shibrin jiru di ce zhanzi wumu nir de san jie la shang ta de rangi ne sir lir su di ni li chambur da chang rangi ki ma yang yang yilla shi yilla zhad zhad немцын хсигі барды, дэвір хсигі ба, шанчын мэтуқ, ні ба ғонгір гер бола, сура цехсігі табу, дейі ці ғловырды, раңнім сонжым жігді лебірі кел. Су дей, чыны лоқ-лоқтың көрежан дері, либо тамчық чығылы жырбы, хсянзын маруңа мұң бұ, су үштанды, шәдіне ны барды, тәкірім пірдан шевжін ба, дан, хсигі ба, дан, mar thong jang yer ba ti xiang zin ma rong la ta ba tap jo zu jin de za ra xi de yang no jin ji se rong la zik na zu yo pa ti lag mang da mug mang da ka mang da go mang su di ra ta ta yin che wa no bo ta ka ne shi ru ngun de xiong jang ni qin ji mar no xiang zin ma rong la ti ta ka zhong de ti ni wong wo shi la ri yang xiang zin nam ji ma de ta lag bu xi jang ngom ji ne pa ra za ra xi ba thong wo di ce ji se rong la zhu qi 그즈그당그즈나토바테남인랑보로타르므즈바지드나데디세트잔즈우모노삼지엘랍시드토브지랑진진직착강마쇼 Umujiba, the good to balak, Serif Kurvi Nand, Nyaramus Yopa, de denum. Dimiti Neba, Nyaramus Yopa Yen, Umujiba, the Jimson Chiefs of the Nender Tomba Yen, Dimiti Neba, and Ender Zimsters and Legitoni Kona Mato Zensen, the Permanito, Umu Neba. There are Jimson Chiefs of them so, Cher Nam Tolu de Korada, Nichinji Murda, Sansen Marwa, Tinji Mambo Yopa Yen, Dimiti Neba, the Zangalan, the Lingons of the Sensor Nam. Xar de Shini, Jig Jig Songya, Tedagla Gesser Jumkindi Virginity, Dinger T, Namli, Tarak Kalata, Songi Tisaya, Givi Jim Master De, Nyari Le, Nang Yamsun Yano. Got the same thing that on Sun Delive Gar Tupkin, then a Sharshu, the Jantam Bumchuk and Sansa, So Jansig Yopate, Dinger Tele, Damjir Kichiwanyan. So T Sharshu, the Larian, So Jansig Yopate, Tele, Dinger Damjir Kichiwanyan. Tester Тэртэр лэх сэмда дэгбэр гё, дэхмэр хна, сухда мьёнвэна, ёнсэ чагда лэкім цу жившэвааг нэнда янну. Дэнэ вэму нжэй гярпо тэгмэ ла джибаг няракан да ёд. Дэгмэ кэхмэ ба... Дэгмэ кэхмэ ба мцух сэмгі нанда няра чэмбо рэгмэнжава гяртон чаг мангбо ёд. Дэя няра чэмбо жившэвана няркам чогид ёд. Dini nyarkam rngavdya la dhigmir changme pa yodha. Dini nyarkam dya tong chakda yang dhigmir changme pa yodha. Gumur me ba. Dakkam ma shene yin rambo ma songa tahta kongar namshi kangda kiva kyoji shisam. Dhigme bih me ba. Shanchib se ma ngonji di sushyawa kang gomba yin. Kyoji ma. Shanchib se mi ma di ngonji di sushyawa kang gomba yin. Gumur me ba. Dakkam ma Chi lukta dang damba yu yun, gomchuk sumla hkirndib shi yin, jisu tapa chungzi tie yin, hlar yin maki bar shi ba yin. Nyen shi rungun du cien buba dang, tahtang ni gang du tie bar ma shi ba yin. Dugme ki me ba, shanchib semi ma yin ki rik gang yin dang, mangla chizir, umur me ba, dhaka pama ni ki rik na dramze yin. Pai mangla tsitim ramjir dang, ma yin mangla Yitili, Jaksim ji kongdal hayar da kyeso, dena zhinla zhindag zhar wumo kye ki mi chetim chupar gyechir shanne sonim sikba dang, devarag shikba shanchib metog niba gongar gyar bu chongdam chupar gyechir zhapim zhiga yunno. Shanchib semi mayim ko rangyid dhingar le taran mazit, nyan ter narmi ki semchin chi mambu yang tara top dev dewa nyangchim nyongar shizo, jayi gyar bu terke ter mebi lagni tarmo zhar de songo. Dini Tramze Umur Munum Sapav Jinda Kachik Ringanesa Tono. Dertir Lagbar Tugni Devrak Shikba Shanchim Metuk Niba Gunga Gyalpum Churtengi Tondo Tramze Umur Dirkut Semkipad. Daki Maung Akkar Akkadame Pala Tik Vard Tab Gyachim Bola Tene Dik Dik Zirvi Semchir Nam Jorul Chago. Dici Sanji Gin Jahura Yangla Apkar Sarban Jahura Shkab Didi Gin Jai Gyalpum Tigmedna Tatip Shanchim Senkwa Norshik Yenla. Kap didi ki tramze wumu na tatib shansu sanhuan sayi nyambu yunu. Sayi nyambu zayi shmulam gimdo le simchir caksim gi li pupchangdar zimchir tanda le gerti tangbogu. 哇，天子寺，有没有错的？你们有的话给我说啊。看得懂吗？没问题是吧？那好吧，不过什么都不说的话，说明默许了，感动了，默许知道吧？好，我们继续学习《地藏经》啦。这《地藏经》现在十三品当中的第一个。讲这个第一品呢、就是第一品。那么第一品的话呢，我们今天涉及到的就是下面有一个叫就是这个婆罗门女啊，就是婆罗门女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婆罗门女的故事的相关呢，就是在其他的有一些包括那个什么那个续藏经啊，续藏经当中呢，就是有一个地藏菩萨像这个泥眼偈啊，就是地藏菩萨像泥眼偈，就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个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公案油罐的一个就是故事吧，就是有一个，然后意思就是说呢，唐朝的时候呢，有一个女的啊，就是她的这个母亲呢，就是就离开了，离开之后的话呢，他特别特别的想念自己的母亲，然后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他实在是心里都就很难受，就是甚至有自杀的这种念头都有。但后来呢，就是他的这个父亲就安慰他，就是说是你不要这么痛苦，就是实际上，虽然你没有母亲，就是但是呢，你还是有这个父亲，就是我还是这个。就是在世的，所以你不要那么的这个伤心。如果你特别就是要伤心的话呢，你最好是那个造那个地藏菩萨的像啊，就这样的话呢，应该你母亲也是尼姑多罗的，就是对她也是有利的。这样说了以后，应该这个父亲是可能信仰佛教的吧，就是然后就给了一些钱，然后他呢就是母亲的就那个女儿呢就是造了那个地藏菩萨的像。啊，就是说是大概1米高的一个像，他把这个像造完了以后的话，他请求这个父亲呢，就说是我这个庄严的像呢，就是准备供在母亲的这个寝室里面，你能不能把那个寝室呢，就是腾出来？然后父亲呢，就是也是这个愿意腾出来，然后就给他，就之后的话呢，就是他把那个庄严的地藏菩萨的像放在那个母亲的寝室当中。然后经常呢，就是祈祷啊，就是一年呢，就是这样的。有一次呢，就是这个女儿，就是她就做了一个梦，就是她这个梦当中的话呢，就是出现，有一个萨门啊，就是出现有一个萨门。然后萨门呢，就是告诉她，就是那么，她说你这次这样的这个祈祷啊，就是就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就是她说我呢，就是曾经的话呢，就是也是因为这个。自己的母亲就是离开以后特别伤心，当时我的这个父亲呢，就是叫做是这个希勒闪现啊，就是然后母亲呢，就是叫做是月地里，然后当时我因为特别伤心的原因的话呢，就后来我就发了这个无上的这个菩提心，那么这次的话呢，就是你也是就是这个为了就是这个母亲的这种就是意念吧，就是也亲自那个善法，那么现在你的这个母亲的话呢，就是已经这个就是转生到这个天界啊，就是转生的天界，就是、然后他就当时呢就是也是这样这个讲的，然后醒来之后呢，他就特别的这种欢喜吧，那就是他就特别的欢喜，之后的话呢，就是他也这个就也怎么说啊，就是也就是一生当中的话呢，就是他没有家人，就是然后自己呢就变成一个非常的虔诚的这个佛教徒。他这里呢就是就这个故事当中呢，就是主要讲到什么呢，就是主要讲到这个我们的有些这个父母过世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如果自己各方面的因缘条件居住的话呢，就最好是那个在寺院当中也好，或者是在任何地方的话呢，就是造一些那个地藏菩萨的像啊， 啊，就地藏菩萨的这个像，就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因为这个过世的父母，那就是对他们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啊，就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就是所以有些人的话，那可能是因为那个现在这个父母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没有的。那没有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在这里呢，就是也不知道就是怎么帮他们。就是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呢，应该是就是对这个，就像地藏菩萨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他前世的时候呢，也是通过祈祷啊，就是这样来就是超度这个亡命。然后我们的话呢，就是也是这样，将来那个自己这个父母离世的时候呢，如果跟这个地藏菩萨相关的，比如说引经书也好，或者是这个造地藏像也好，就是这些的话，那就是也是很有这个利益的。当然造一些像的话，那最好是自己处理，就是不要把那个所有的东西寄到学院里面，不然的话我们有时候学院呢就是也这么小，就是然后很多东西都寄过来的话，那就是我们这边也是是虽然是诸佛菩萨的像，但是有时候是直接送人的话，那有些有心性的人可能接受，没有心性的话呢就是也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一般自己做什么善事的话，那就是自己应该前前后后的这个工作呢要这个向好啊，就是这是，所以我这是前面的话呢，就是简单的说一下那个地藏菩萨的这个一个简单的这个故事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讲这个，这个就是昨天前面就说到了，一个是那个地藏菩萨啊，这个用比喻来说明地藏菩萨就是这个多生累劫以来就是利益众生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像呢。就如果有人这个供养啊，就是供给呢、画画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永远也是不会堕恶道，就从两个方面阐述的。那今天呢，就是继续就是讲啊，就是佛陀呢当时告诉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啊，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就是是这个地藏经菩萨摩诃萨呢，过去这个九愿界啊，就是不可说的界这个之前。啊，就是无法言说，就是因为有些重要的事情的话，那就是就可以通过两个方，就是两次来，就是重复的，就是这样说嘛，不可说。所以佛经当中呢，经常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无量无量劫以前啊，或者说不可说，或者说是不可思议啊，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强调，就是这带有强调语气的这个词啊。那么这样的不可说啊，这个戒之前的话呢，身为一个长者啊，就是这个地藏菩萨他是就当时变成一个长者之子啊，就是长者之。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一个佛陀住持，这个佛号呢就是叫这个四字分心具足完横还是完心呢，你们念什么横什么完横，他有些人念完心完横横确定吗是多音字我知道，但是你也念什么，你念什么顽横啊，对，那四字分心这个具足顽横如来啊，就是那么就是当时呢，就是这个佛陀就是这个四字分心王如来，就是这个佛陀。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长者之子呢，就是有一次那个就是见到了这个佛的相好的这个庄严，而且呢就是千佛庄严，就是佛这个具足相好千佛庄严啊，就是当时那个长者之子的话呢，他就看到这个佛陀呢，就是就像我们这个中观八毛论和还有那个法院助理当中所讲的一样，对佛的这些相好的话，那就是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福德，那就是所居住的，包括相啊、好啊，就是他的这个就是包括这个肉际啊，就是这些的话呢，有这个无数无数的这个相好呢，就是无数无数的这种资粮和福德呢，就是圆满的，就是非常的这个庄严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庄严。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他特别庄严的缘故呢，就是他就问那个就是英文啊，就是佛陀，他说是作何啊这个信愿，就是而得此相啊，就是他当时这个问，就是那个长者之子呢，就是他可能也是这个年轻人呢、就是喜欢漂亮的，就是看到这个佛陀呢也庄严。其实当时从这个况当中的看，他为什么发愿呢？就是因为佛陀长得很好，你看，所以他也想得到这样的 以前我刚开始出家的时候，我们那边有一个维罗士和还有那个就是那种什么这个事业金刚，他穿的那个衣服光色是特别好看，我很想出家的。当时以后如果我出家的话，可以穿这样的那种衣服，他那个袖子特别大的那种。然后我从那个学校里面跑出来的时候，我特意就是买一个黄色的布，那个就是做那个比较大大的那个衣服。以前我们寺院里面的很多那个开法会的寺会，就是那些这个喇嘛就是穿特别袖子特别大的那个衣服。后来我跟那个有个叫刚刚出家的时候，如果喇嘛就是我说是我今天要出家，我把这个衣服要穿上。他说你最好不要穿，刚刚出家的时候不能穿太新的，不然别人会气死你的。别人你看不惯，就是你这样看那个太庄严的话，那就是就应该是穿我的那个衣服。然后他的那个袖子很脏的那个，然后他给我借这个，但是也有点丑，也不敢说，因为他对我很好，就是我还是穿上这个比较丑的衣服。所以他当时那个，他当时发信的目的呢，就是他就问那个你以前这个发了什么样的愿，就是然后发了这个什么样的菩提的愿，然后你做了这个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就是就信什么样的这个信菩提心，就是什么样的心，就得到了就是如此如此的这个庄严的这个圣像啊，就如此的这个庄严的圣像。所以确实这个佛陀的这种圣像呢，很庄严的。以前那个汉传佛教当中有一个，就是嘎达雅那尊者，就迦旃雅那，就是他造的有一个这个毗婆萨论，就是也称为就是大毗婆萨论。他这个大毗婆萨论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他的这种庄严呢，就是他没有那种这个出现，像凡夫和僧者的话呢，就是他这个出现就是人老了以后呢，就是出现有白头发，就是白头发，还有呢就是有满面皱纹啊，就是有这样的就是不庄严的这种现象。但佛陀呢，就是是没有，就是他包括他就是现在衰老的时候的话呢，他的那个相貌是一直是很庄严的，就然后他也不会有这个白色的这种这个头发。就是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阴底的时候呢，远离了所有的这个恶色啊，就是恶劣的这种色呢，就是都没有这样的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这样讲的。所以可能我们现在就是看到的一些这个，包括一些佛陀的这个什么电影啊、故事啊，就这些里面的话呢，好像佛陀到了晚年的时候呢，就是走路也是这个蹒跚的，就或者说是这个现的这个满面皱纹啊，就是好像跟这个，尤其是佛陀要接近圆寂的时候，他们现在演出来的有些呢，就是可能看起来就是好像佛陀就是特别衰老，就是这种现象呢，应该是可能不太适合那个，不太适合就是真正的这个佛陀的这个故事啊，就是佛陀的故事。就是佛陀呢，不像我们人和有些这个菩萨和就是或者是阿罗汉，就是他们在现象上是可以这个衰老啊，就是最后都是有各种这种，就像人不管怎么样，你年轻的时候特别就是这个庄严也好，就是端严也好，就是很不错的话呢，就是到了这个最后呢，就是也可能会显得有一些这个就是比较白发苍苍啊，或者说是就是满面都是非常的这种苍白啊，就是这样的现象也有。就是所以说呢，这个佛陀的整个庄严圣像的话呢，就是一直是不会有变的啊，不会有变的。所以他这里呢也是就是他们当时呢，就是这个长者智者的话呢，他就问问题的时候也说是你发了什么愿，你长得那么好看，就是他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佛教徒的话呢，就是有些人说是这个佛教徒呢，不要那个对念生啊，就是什么真容啊，就是这些。那有些呢就是觉得是就是稍微做一点也可以，就是这样说的。然后我呢，原来我刚开始早期的时候比较反对，就是作为这个出家人当然是不需要的，但是一些在家人的话呢，以前就是就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学了佛以后还要什么天天转。但后来看到那个我们的这个就是什么佛教徒，就是在家团体啊，在家人就是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其他的时间当中就是全部都是就是对眼睛啊、对鼻子啊稍微都做了一点点，就是做了一点点的话呢，确实是跟以往就是不同的了，就是那这样的话，我们只有佛教徒不做，就是其他所有的人做的话呢，那我们就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就是所以呢，就后来的话呢，就是也不反对，也不赞叹，就是就 这个看情况嘛，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的话呢，也是颜值比较高，就是然后呢，人人都就首先都要判断，就是你长得好不好看，就这样的，就是其实这也是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在旧约以前的时候呢，你看长者侄子就是看到这个佛陀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就是现象到是啊，就是他利众生多少多少啊，就是什么都没有像，就是所以这个形象很庄严的时候，他马上要向发菩提心，就这个原因，就是所以呢。这个作为佛教徒的话，那就是也是不管是你是这个居士身份的也好，出家身份的也好，还是什么样的话，那我们藏族有一种这个说法叫做是，如果长得不好看的话，前世的业力，但是自己不能打扮的话，就是怪自己，就意思就是说呢，你这个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在别人面前就是这个形象啊，就也不用特别的，就是每天都是就这样那样的，但基本的有些包括这个穿着也好，就是还要有一些那个时间当中的这个大家重视的有些顺顺的。这样可能好一点啊，尤其是像我们那个就佛陀在佛经当中的话呢，就是一直是对那个出家人的戒律啊，就是点点滴滴的是有很多很多的遮啊，就是因为在家人就是参僧这个谢见，就是不能这样穿的，一会儿说是这个裙子不能太高了，就是又是什么什么的原因，也不能太低了，因为什么什么的原因，因为颜色上不能太这个什么鲜艳了，就是就各个方面都是佛陀在这个戒律方面呢有遮的，有遮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是这个我们的这种这个有些行为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世人当中呢，就是也需要这个岁顺啊，就是需要这个岁顺，所以呢。作为这个佛教徒啊，就是不管是以后这个弘扬佛法也好，自己修行的话呢，应该是要这个岁岁啊，就我现在看破了，就是什么都不需要了，然后衣服也不用这个洗，就是然后就穿的也是脏脏的，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确实也是不行的，就是这个现在都是应该我们佛教群体是还算是可能各方面的条件呢，就是各方面的原因吧，应该是比较好，但是以后的话呢，我们这个世界当中的人们就是包括对这个卫生也好，对这个一些健康的这个理念也好对那个时间就是比较重视的这些这个形象的话呢那么作为这个佛教徒呢即便是你自己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但是呢在别人面前显得呢就是不要特别的突兀啊，就是不要就是有点就有些人是自己不是成就者，也是就非要就是穿一个破破烂烂的这个衣服啊，头发也不洗，脸也不洗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除非你是真的像印度八大成就者一样，就是就这个以各种这个形象来就是度化众生的话，那这是这个另外一种故事，就是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那个就是菩萨称当中也是这样的，随顺众生，就是让众生欢喜，就是这是在菩萨戒当中很重要的。然后别解脱戒当中的话呢也是要随顺时间，时间不行的就这些呢都要去制，就是这一点就是也很重要，就是密乘戒当中的话呢也是在那个菩萨戒和什么别解脱戒的基础上就是行持啊，就是这一点大家也应该清楚。所以他这里呢就是讲那个当时问了那个你为什么那么庄严，就是这样。然后那师子这个分心居住王恒如来是怎么说的呢，就是他说这个告张德智子啊，说是你要想这个获得像我这么庄严的身相的话呢，那你必须要就是愿你度脱一切这个苦难众生。他给他说的是你为什么长得那么好看，我就度众生就是这么好看。你要想得到像我这样的身相的话呢，那你要发菩提心，就是一定要就是要这个救愿啊，就是就什么救愿这个度脱啊，就救愿度脱一切苦难众生，就是说这个因为佛陀一般就是佛陀的话呢，像以前这个一些大乘包云经啊，就是这些经里面这样的话呢，佛陀就是有些认为是三个阿僧祇劫这个发愿的话呢，其实根本不是，就是以无量的这种这个戒当中呢，就是发菩提心，就是利益苦难众生的，就是所以说呢，就是他这里就是说你要想获得这个这样的这种文样的这个身相的话呢，要度脱这个 住院以来，就是就很多事的，不是是我们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今天我要帮助别人，然后就是做一点慈善，就是就去了三天四天，就一个礼拜，就然后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应该是这个有生之年乃至生生世世这样发愿，就是这样才是真正的这个向好专研。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们这个世间人当中也是有些人是应该自己也觉得是自己的长相啊，自己的这种身体啊各方面很不错的，有些人的话呢可能是这个处处都是这个疾病啊，就心情也是不好啊，就是时而好时而不好啊，就是这样什么原因的话呢，实际上是我们可能无始以来的这个自私自利的性很严重，然后呢就是因为为了就是满足自己的这种这个自私的性呢，就是可能也伤害很多众生，就是我们很多的痛苦是应该是跟自信自私自利的性有关系的。然后我们就现在这个庄严啊，这个富裕啊，自由啊，各方面就是比较这个洋洋齐全啊，就这个什么原因呢，应该就是就就业以来我们也是利益众生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医术国啊，就是这样的。当时文殊师利呢就是告诉那个对我他说文殊师利啊，就是当时那个张德之子呢因为发了这个愿呢、啊、就是他发了什么样的愿呢，就是我今就是啊就是我今尽未来际不可啊不可及界是罪苦六道众生啊，就是光色方便，然后这个今宁解脱，而我就是方道成佛。就是他说当时发什么样的愿呢，就是他说说我从这个现在开始啊，未来的这个不可及不可及的这样的一个界当中的话呢，就是为了就是以这个罪这个罪业和这个苦难的这些六道众生呢，就是依靠各种各样的分辨方法来让他们解脱，然后呢我才可以这个成佛啊，就我才可以成佛。他就发了这样的愿，所以我们这个敌有不空这个誓不成佛的话，实际上是地藏菩萨的真正的发愿的话呢，就是六道不空啊，就是誓不成佛。就是他这里也是应该可以看出来，就是他当时就是他所有的这些这个六道众生给他们就是光色方便，然后让他们获得解脱的话呢，我才能够就是获得解脱，我才获得解脱，就是获得这个成佛。在这个之前的话呢，就是我不成佛。他这样的这种发愿，所以你这样的这个发愿呢，对我们来讲也是确实也很重要的。我们的这个人生呢，就能活多长时间的话呢，就是就很难受的。所以如果我们就是一辈子就是活了这个什么一百岁啊，就或者是七八十岁，但是从来也没有发任何的愿，就是就是人只有一世，就是以这样的这种理念的话呢，其实很可惜的。就不如的话呢，就是一个人发了殊胜的菩提心，就是然后就是获得这个非常的短暂，就是在最后那个离开人间可能又有意义的。诸经纪要当中的话呢，就是诸经要经里面也说了，就是说是人数百岁呢，就是不其善愿了，不如一日发心四弘。就是说是人就是如果活了一百岁，如果一点这个这种三愿的没有发的话呢，那不如一个人就是活了这个一日啊，就是他发了就是我们汉传佛教当中的最重要的这种发心四弘啊，就是这个四弘愿，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所以一是那个就是 before 前呢，就是所以在这个佛面前呢，就是当时是就刚才那个就是四字分析如来面前呢，就是他就发了这个大愿。那么如今呢有拜千万亿，那有他就是他不可说的界当中呢，上为这个菩萨啊，就是这个就是昨天前面也是用恒河沙的比喻来已经说了。那么这里也讲呢，就是他当时那个四字分析这个万行如来面前呢，就是就发了这个大愿。发了这个大愿以后的话呢，就是确实是这个一直这么长时间当中呢，就是他就做菩萨来就是饶益众生的啊。就现在我们就是每天都是念那个地藏王菩萨的话呢，就是他虽然是菩萨，但是确实是他发了那么长时间的这个愿呢、啊、就是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念那个，我自然而然就是想起了那天的念头，到一定的这个啊，因为现在我们主要是这个睡债啊，就疾病啊，就是这些，就最近那个这边的这个睡债就比较厉害，就是看到新闻都比较厉害。 但是我们藏民的话呢，一般这个月是这个水牛啊，就然后再下个月的话呢，就是那个老虎，老虎是比较干燥的，就是所以叫祸月，就是这个是岁月，就是也许地藏王菩萨的，也许是这个事件的原因，就是我们也尽量的祈祷吧，就是不管这个祭礼也好，斋供也好，大家念七遍这个地藏菩萨的名号，让众生化身化境，三一娘波拉香，杂论求得调生解。上至三花三花千波三一娘波拉香，藏龙求得调生解。上至三花三花千波三一娘波拉香，藏龙求得调生解。上至三花三花千波三一娘波拉香，藏龙求得调生解。上至三花三花千波三一娘波拉香，藏龙求得调生解。上至三花三花千波三一娘波拉香，藏龙求得调生解。上至三花三花千波三一娘波拉香，藏龙求得调生解。上至三花地界真扎拉，可当可在扎当相看，地界藏求藏不真扎拉，定扎可那拉达索恩吉拉瓦拉修。啊，那个地藏菩萨的话，那就是应该是那个占察三恶涅槃经当中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地藏菩萨呢，就是对我们这个五浊恶世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他这个就是利益就是偏和啊，就是非常大的。还有呢，就是地藏菩萨呢，就是他依靠这个他的原理这个讯息的缘故呢，就是对我们这个众生非常有利益的。还有呢，就是因这个众生因数化理，也就是说我们众生呢，就是我们众生的这个尤其是南瞻部族众生的这个因缘啊，就是就对他的这个就跟我们的这种因缘就是非常相应啊，就是以这样的缘故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南瞻部族的这个众生的话呢，就是祈祷这个其他的这个佛菩萨呢，不如这个释迦牟尼佛和地藏菩萨啊，就是这个对他们的这个就是恭敬啊、敬礼啊、祈祷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因缘是更是这个殊胜的啊，就所以自己呢，就是因为一般我们地藏菩萨叫做是满愿望，就是满愿如意宝啊，就是所以满足众生的愿，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愿望啊，就是现在世界上的所有的人的话呢，每天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愿望，大多数的愿望是就是实现不了的啊，就是有些就各种各样的愿望，就是可能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愿望啊，我早日这个实现利益众生的能力啊，我早日这个度化无量众生，我开悟啊，就是没有任何烦恼，可能修行人是在这方面可能比较多一点。像实践人的话呢，我什么时候买一个好车，我什么时候买一个豪宅，我什么时候就是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对象，我什么时候就是钱多的有，国母多的有，就是这样，就是就实践上各种各样的，就是就一个接着一个接着。但是真的我们除非是这个业力，就是这种先前的个别众生以外，我们经历这个祈祷地藏王菩萨的话呢，能满足众生的就各种各样的这种愿望，就是这个很重要的。那下面就是这是那个在这里面呢，就是讲了这个两个供啊，就是这个第一品当中的话呢，大家也记住这个释迦牟尼佛当时这个开设这样的这个地藏大法会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先讲了地藏菩萨的功德，然后呢就是讲了地藏菩萨曾经就是发过愿的，一个是仗泽之泽，一个是婆罗门女，就是这两个供啊，就是这个要记住。第一品当中就是讲的什么，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内容。那刚才前面的这个内容已经讲完了，就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婆罗门女的故事啊。就婆罗门女的故事呢，就是以前那个也有不同的一些这个，包括纪录片呐、啊，就是有一些在其他那个地方的，有些法师做的，有些法师做的还可以的，有些也加了一些各种内容，但也行吧。凡是这个对世间的很多众生来讲的话，那就是知道是这个地藏菩萨曾经在因地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这个利众生的，就是这个公案呢，就是我刚才让前面放了没有？放了是吧？ 我们这边也放了，你们自己也看一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学地藏法门的时候，用各种信息来，就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全部都是在，就是地藏菩萨。就是这样的话，说明你的学习是比较成功的。不然，你只是在听课的时候呢，就是边打瞌睡边吃东西边什么这个坐落啊，就是我是担心我们这现场的这些还算是可以的。基本上有些打瞌睡的时候，我就边讲边稍微瞪一眼，就是让他自己也知道了，就是说。所以还好一点，有些东看西看的话，那就是我就再三的看，再三的看的话，那就是他就不看了，就这个。然后就不看他的，不能比喻，但是有些是这个小猴子一样的，一会儿摸这个，一会儿。这样的那个。所以我们这个我讲什么了刚才所以我们这个地藏经啊学的时候呢应该有很多的各方面的信息的话呢也好一点就看很多书啊然后就是听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我看到那个就网上也有很多大师就是讲那个地藏法门的不同的这种这个声音啊，就是自己也多听一些这个现在学术界是对这个地藏法门是怎么讲的，然后当然也有一些这个专门这个诽谤佛法的一些以这个名称来，也这种也有，就是这些方面的话，绝对是最好你自己没有得到一定境界之前的话，那就是最好不要看了，就不然的话你自己也没有很高的境界，就是很容易被这些这个迷惑。那我们就是自己呢，就应该在这个地藏法门方面，就多方面就是积累这个资粮。然后接下来之后呢，就是说，这个，就刚才就是讲这个供啊，就是由于那个过去呢，就是不可思议界啊，就是阿僧祇界的时候呢，有一个佛，就是他这个佛跟前面那个佛不同啊，就是这个佛叫做什么呢？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就是觉华定自在王如来。那么他呢，就是当时书名是唱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那这个就我们很难以想象的，反正是他的这个书名是特别特别长的，并不是几千年、几万年、几亿年，不是这样的，特别长的。他的这个书名，这个获得这个书名是特别长的。然后这个获得这个相法期的时候，刚才那个是应该在教法期的时候，这个是在相法期的时候呢，有一个婆罗门啊，就是这个婆罗门呢，就是他牵涉的这个福报啊，这个。非常的深刻啊，因为他就刚这个现在就是那些故事里面就刚生下来的时候都是看到三宝受益的就马上就是产生信心啊欢喜心啊就马上跑到那里去，然后那个母亲的话那就是特别不愿意，就是他是一直是这个喜欢一些现任啊，就是喜欢一些外道的，就是这样的人。当时呢就是他看到那些这个三宝受益啊就是特别的就是恭敬啊就是有虔诚的这样的心，然后呢就是他的信住坐卧啊就是都市是受到了这个拜法偏准的这个维护啊，就是他的护院。其实真正行持善法的人呢、啊、从小都是应该是有这个护法神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土地神啊，有一些我们昨天前面讲的什么这个慈神啊，就是有慈心神啊，就是这些呢就是会这个保护的啊，就是确实这个我自己感觉啊，就是我们自己学佛的人的话，那就是那天也讲了吧，一个是可能祈祷这个上舍很重要的，这是一个修行的根本，就是这个在这个人世间当中，还有呢就是祈祷本尊很重要，就是这个也是个对这个修行成就的非常重要的因缘还有呢就是这个经常念护法神啊，就是像护法里面的像怎么护法神啊三大护法神啊，就是这些护法神的话呢如果你经常就是得到他们的护佑的时候，即便是你出现一些违缘，但是最关键的时候呢就是他会把这个违缘呢就是化为无用，就是所以有时候我们依靠人的这种力量来就是抵制这些障碍违缘的话，那很难很难的。但是你如果有护法神啊，就是如果有其他的这个上师三宝的加持的话呢，即便是非常危险的时候呢，就是他化 把这个威远呢，就是会转为道用，就是特别，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所以你看这个婆罗门女的话呢，她是从小都是也受到了这个护法神的这种加持的，就是她就一直是保护的。就是所以从小都是有些人，就我自己的感觉，我就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什么这个宿命通啊，什么都没有。但是自己感觉上的话，从小都是应该护法神是好像可能前世是不是这个学佛啊，或者是什么原因，反正从小都是就是。这方面自己有很多的概念啊，就是包括我就以前生病的时候啊，反正有很多很多的，也许是可能真的，也许是可能这是一种故事而已，就是不知道，反正是自己觉得这个护法神的护佑呢，就是也是很重要的。我想我们在座的这种学佛的人呢，尤其是在这个末法时代，就是这个威远长宽门设的呢，如果自己没有一个依靠处的话，很难的。比如说你要去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的话，那就是就我去那个非洲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强盗特别多，就是然后他们说是一定要就是前面的车上要做一个警察，不然的话那不行。然后就我们那个前面的这个前面就是做一个警察，就是他拉着枪，就是就一直这样。然后有一些年轻人在路上荡着的时候，他看就是那个枪拉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跑了，就是就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时代当中也是，如果没有一个就是护身啊，就是有一种护法神的这个这种保护的话，那就是也是这个一个人的修行三十三种可能有一定的困难。那这里呢，他是有这个护法神的，从小都有保佑的。那么他的这个母亲呢，就是细线，就是邪见非常重的，就是就这个母亲就是，然后呢就经常轻毁三宝啊，诋毁三宝，诽谤三宝，就是他人有时候是就是。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他一看都特别不信，不信，没有信仰，不但没有信仰，还要就是他就指指点点，就是经常毁谤啊、摧毁啊，就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刚才那个，这个就婆罗门女的话呢，就是她依靠各种这个方便三巧呢，就是开始想那个劝呢，就是自己的这个母亲呢，让她呢，就是让这个产生真见。啊，就是一直想办法让他皈依啊，就是就这么想的办法，就是但是呢，这个母亲的这个女儿的这个母亲的话呢，就是他没有这个信啊，就是有时候稍微这个信一点。我们现在有些道友的父母也是这样的，偶尔就是他就信一点点，然后的话那就是又不行了，就是就是我父母很有希望，就是可能先信佛教了，太开心了，我要给他过个生日快乐。第二天的话呢，他又开始诽谤，就也很伤心，就是所以有些可能他们的真的前世的这种业力啊，就是非常慎重，就这个原因。婆罗门女的女儿，就母亲呢也是这样的，为全心圣心，不久的将来呢，就是她就已经临终了。临终之后呢，就是她的这个魂师呢，就是她的灵魂的话，那就是躲在这个无间地狱里面啊，就是无间地狱里面，就是特别可怕的。无间地狱是我们后面用五个方面来这个阐述的，这个地藏经当中也会有这个阐述的，就是会讲的。